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93集，蓝河把胡大姑娘给的罐子拿出来搁在桌上，那我呢就按人头分，你没意见吧？他说完发现关二真人呆呆盯着自己。 按头分？ 蓝河把香灰分好，英韶、关二真人夫妇、白武、吴七十九、宋福坛和他自己各能得到一份，用分瓶装好。关二真人两只爪子把香灰塞进衣服，宝贝的藏好。白武抱着罐子，满脑子我们白门出息了，这可是老娘娘的香灰啊，老娘娘的。胡七十九拿着瓶子一瘸一拐往自己的别墅走，准备藏在里面，抚摸着这刚搭好的别墅，他喜不自胜。谁曾住过如此大的财神楼？豪华三层别墅，三层相通，底层放香炉，中间是窝，最上一层是露台游戏区，比丧门的高太多了。宋福堂一打完电话走了回来，说道：哦，马上要去录燕京碎石记的最后一期了，在妙感山可能要花两三天的时间，那个胡七十九一起去吗？胡七十九撑着别墅的背影下虚了不少。 不了吧。 他抱住别墅依恋的道： 我就跟我的狐狸别墅在一起，哪儿也不去。 这财神楼确实大，关二真人露出了艳羡的眼光，就连白武也冒出个头，仰头看着这一刻身形巍峨的胡七十九。宋福坛已经开始收拾包装盒子了，关二真人看到不禁念了出来： 实木结构猫咪豪华别墅。 胡七十九无语。主题：宋齐云要开新戏了。内容：看最新报道，已经在筹备，剧本也写好了，据说是玄幻题材。早知道了，前段时间就听业内朋友说宋齐云超勤奋，听说投资还挺大， 值得期待。等选角又是一波腥风血雨了吧？ 最近好像有张寻春， 能不能奶一口蓝河去演宋启云新戏的反派啊？好想再看他凶凶的样子哦。 过段时间黄茂的青梦几何不是要播了吗？他好像也是个反派，好期待啊。我就喜欢暗黑凶残这一款。 期待。有看到王茂在宣传说寻春哥哥在青梦几何也是大反派，没看够追可以等青梦几何开播。王导很会把握时机了。 王茂和柳春阳也是哥们儿吧，想说他俩不会一起选的反派吧，真默契。 哎，我想奶一下我们的哥哥李奎莲啊。 哎，要不做反派专业户吧，不知道宋齐云新片反派咋样。话说蓝河不是有和玄光老师一起录燕京碎石记吗？说不定让我做做梦。 对对，不是说关系挺好吗？也许呢。 喂，不要嘟奶了，虽然蓝河演技很好，但是上宋齐云呢演男二号还是有点难吧。 本和平哥也很想看凶凶的蓝河哥哥，但是感觉宋导的戏的确不好上，呜呜。只希望追红了以后他能多接点戏。小透明公司的前小透明演员到现在连个助理也没有。 喂，追是真热啊，一堆人冲进来奶蓝河演宋琴的戏。哎，不过蓝河跟玄光有矛盾，媒体都知道，还是京城卫视传出来的。燕京碎石记里俩人愣是一点互动也没有，甚至都没客气一下。 这一消息明明辟了谣了啊，就是那个 LSS 说的那次去媒体去求证，蓝河说他们都没有矛盾，关系好得很呢。 你还真当真了？那明显就是说反话内涵。你什么时候见过玄光跟人关系很好？少 动滑稽。 所以这戏是谁家粉丝都能期待，只有和平哥们可以洗洗睡了。 陷入沉思。关二真人只是说了实话而已，就被好脸面的胡骑士就瘸着腿赶了出去，还拿捆成木乃伊的腿踹他。在离家去妙感山录节目之前，蓝河被胡骑士九疯狂骚扰，大哭他不要猫咪别墅，要狐狸别墅。蓝河苦不堪言，深感出门绝对不能带胡骑士九。 哎呀，你就当这个是狐狸别墅不好吗？你看也没有什么不同啊，不要那么追究形式。 蓝河说。胡骑士九躺在地板上哭。 你和那些用木头箱子做财神楼的人有什么区别？一个是狗窝，一个是猫窝，难道我不值得一个狐狸别墅吗？ 不是不值得，主要也是没人做狐狸别墅啊。 我看宋福堂回来没？ 蓝河索性无视他，去开门。南元寺法器已抵达京城，法剑要送来给宋福堂了，他的背云也要交出去，待到吉日开工，深埋桥下。这玩意儿的交接没什么，也不可能有什么重大仪式，悄没声息的就拿来了。宋福堂下楼去拿法剑，甚至不打算请和尚上楼喝口水。胡七十九腿还瘸着，往前一扑就咬住了蓝河的衣摆，悬在半空荡了两下。蓝河无语，蓝河想把他弹开，手上的锁链一动，却不是宋福堂回来了。只见门外老白顺着蓝河那条拉得极长的锁链摸上来，还发出了一些阴阳怪气的声音。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 拉到最后就是蓝河的手。老白碰到他的手才一抬头，仿佛很惊讶的样子。 哎呦，这是谁呢？ 蓝河无语。不孝子开口不要钱，必是要作妖。果然老白奸笑道， 嘿嘿，哎呀，这不是我们主动留下来做名利的小来吗？这下知道阴司的好了。哎呀，多么好用的勾魂锁呀。 显然他已经自胡大姑娘那里得知蓝河想继续兼职的消息，整个鬼都抖起来了。蓝河冷漠地看他， 怎么样？ 老白环臂傲然道， 怎么样，本来都打算解约了，你这是要续约。续约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续的。 蓝河转身走了两步，咬着他的衣摆的狐狸就晃了两下。 那我去找严三，问他阴曹地府还缺不缺人手。 无常才有锁链，但也不只是有东岳阴司有无常名额。老白一个滑跪， 父亲，您误会了。 蓝河无语。 哎呀，开个玩笑而已嘛。其实这几天我还在给你写材料，毕竟你这种行为非常弘扬阴司美名啊，希望上面能予以奖励。 胡大姑娘是给了炉灰，但那是她代表妙感山的悬赏，一早就承诺过。 哦，能不能多奖一根勾魂锁啊？ 蓝河问道。他还想自己搓纸锁代替，要是有现成的就更好了。老白讷讷道， 我会提，但不太可能吧。不过啊，我给你带来了忘川水搅拌而成的符水，洒在你和宋福堂系的锁链上，只要不使用，人家就看不到，多少为你遮掩身份呐。 这锁链阳世虽然看不到，阴间生物却能看着。蓝河还想过怎么掩饰，老白这就带来了解决办法。他当即扶起老白， 为父也是说笑罢了。 老白无语。老白能屈能伸。 哎呀，宋福潭这人呢，哎，听说了，主动献出法器，真是个小可怜呢。 他背后一凉，一回头就看到一柄剑正指着自己，而且此剑还未出鞘，却散发着叫阴雾胆寒的气息。退后了好几步，只见宋福潭正手握剑柄，挑了挑眉，何事？哪有半点可怜之相？老白暗骂一声：“ 哎呀，来送符水。” 老白退了，胡七十九也是。他原本咬着蓝河的衣角不肯放，此时一张嘴就坐在地板上，往后退了几步。蓝河说道：“ 哎，我看看你这剑。 啊，好剑。” 通常是这么说的吧，啊，对吧？ 南云寺的法剑据说叫长虹剑，不愧是古董，一看就特有岁月痕迹了。上面还有错金铭文，标注了何年锻造，经过了几层加热叠打，到现在仍然锋利。没有镶嵌珠宝黄金，它朴实的外表下却很不简单。长虹剑还配了一个长形的包，毕竟他从外到内都是古董。宋福潭将其放入包里，被熏灼的直避让的老白这才敢靠近一些。剑身也没有特别长，蓝河估摸着宋福潭像这样带着剑出去，人家会以为他拿的是长笛一类的乐器，还能掩人耳目。 哎呀，长虹剑有了，还有个灵气棒吧。 老白四下看看， 哪儿呢？你最好也 在这儿。 蓝河拿出了被条纹布包住半截的棍子， 我妈走之前给她收拾了一下，说这样不好看。 除了这棍子，她的冰箱、电视、水壶等等都有自己的罩或套。老白无语，老白本来还想提醒她这个也可以包一下，现在倒是不必了。 哎呀，反正你们悠着点儿吧。 燕京碎石记最后一期的录制要到妙感山。妙感山香火鼎盛之时，在京城独占鳌头，堪称京城社会宗教信仰的中心，后来才衰落。近年客流量稍稍有抬头的趋势。燕京碎石记当然不是来录制宗教主题的，那也太迷信了，而且要拍妙感山的宗教活动绝对是庙会时期来最好，现在并非妙感山的庙会季。这里海拔1000多米，春天桃花杏花都开了，也是一处踏春的好地方，也是妙感山新近发展的重点之一，旅游业正经是乡政府和旅游公司一起管理的。妙感山距离京城几十公里，过去要上香，从城里到山顶得花上3-4天时间不可。现在修路直接通到山顶，因为背云已经交出去了。非但是宋福潭随身带着剑，蓝河把灵气棒也带在身边。有人问蓝河这是什么，蓝河就说：“ 啊，登山杖。” 不至于，咱们把车停在村里，爬古道上去，拢共30-40分钟，你不至于这都爬不下来吧？ 导演笑着打趣：“ 哎，你是没上过妙感山吧？” 上也是上过一次，去年和老白一起上去送礼，但那个大约是不能算的，而且黑灯瞎火看不到什么风景。 蓝河说道：“啊，没上过，不过带着不止爬山嘛，也能防身。” 导演哈哈大笑。至于宋福潭带的那包，因为他惯常的孤僻样子，竟是连个问的都没有。到了古道之前，宋福潭要在这儿录一段解说，节目组调整机器，导演提醒着注意不要拍到山顶的庙了。但凡是在类似的宗教的地方，忌讳总是很多的，就像剧组开机前祭神一样，什么神像佛像他们也是不敢多拍的。虽然现在节目组的人都知道玄光老师脾气差到能把蓝河关车里，但不得不说 被戏称为声音出演了本节目的他，声线确实是清朗迷人。近400年来，妙感山曾牵动京城各个阶层的关注，到如今已是京郊。村里的老汉背着手围观了半天，感慨的道： 老娘娘保佑，妙感山是要活了。 节目组顺势就采访了这位路人，老汉整理了一下衣服， 那老话说呢，京城盛衰和妙感山的香火是连在一起的。 不好意思啊大爷，咱们不说香火什么的啊，有点迷信。 导演道。老汉迷惑说， 你自个儿还说啥不要拍老庙，对老娘娘不敬啊。 导演嘿嘿笑，您理解一下。 行吧，过去都说来上香，现在都说来旅游啊。反正老话说，妙感山盛则京城盛，国运盛，妙感山衰，京城一衰，人心世道一堕落。哎呀，当年不就摔过一段时间吗？那个山顶棚子都破了啊，现在好了，好些来旅游的，你看妙感山旺起来了，咱们京城华夏都旺起来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